第十五集，击败萨格拉斯。卡德加看到从那块黑云中走出一个泰坦般的巨大身影，比任何神话中的巨人都要高大，比任何巨龙都要魁梧。他的皮肤像是青铜打造，身上的铠甲由融化的黑曜石铸成，他浓密的胡须和蓬乱的头发是燃烧的火焰，浓黑的眉毛上方长着巨大的角，他的眼睛仿若无尽的深渊。他从黑云之中大步走来，每一步都震天撼地。他手持一柄巨大的长矛，燃烧的鲜血从矛身铭刻的符文里滴落。他身后还拖着一条长尾，尾巴末端是一个火球。剩下的巨龙纷纷四下逃窜，飞向黑色的森林或远方的山崖。卡德加也不能怪他们，无论麦蒂文体内蕴含了多少魔法能量，无论他母亲现在又展现出了怎样的实力，与这个恶魔之王散发出的原始力量一比，也只不过是风中的两只微弱的残烛。 萨格拉斯， 守护者， 我已经破坏了你的玩物，你在这里已经一败涂地了，趁你的命还在，快逃吧。 卡德加震惊地看着守护者，心想他是不是疯了，就连自己都能看出来，之前的战斗已经让艾格文疲惫不堪，他现在几乎像上次卡德加对抗兽人时一样精疲力竭。这个恶魔泰坦一定也能看穿他强撑着的表象。但卡德加记得那首史诗里写的是艾格文胜利了，难道他现在要见证的是他的死亡？萨格拉斯没有笑，他的声音碾过大地，连卡德加都感觉到那种压迫。 提瑞斯法的时代即将终结，这个世界马上会在军团的猛烈攻势下分崩离析。 只要还有守护者在就不会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或者我的后继者还活着，就不可能。 艾格文的手指微微一屈，卡德加可以看出他正在召唤体内的魔力，积聚他的智慧，他的意志，他的能量，想要发出关键性的一击。卡德加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又后退了第二步，第三步。如果在之前的幻象中，那个年老的自己能看见幻象里的他，如果年轻的麦迪文能看见他，那么这两个强大的存在，艾格文和萨格拉斯，难道看不到他吗？还是他太过渺小了，根本不值得注意？ 现在就投降吧，你的力量对我还有用。 你休想！ 那就受死吧，守护者，让你的世界为你陪葬。 恶魔泰坦说完，举起了他滴着鲜血的符文长矛。艾格文举起双手，发出半是诅咒半是祈祷的呐喊，他的手心迸发出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色彩，一条燃烧的彩虹盘旋着向上冲去，宛若一道有自主意识的闪电。咒语像一把匕首一样插进了萨格拉斯的胸口。在卡德加看来，艾格文的咒语就像是一只射到船身上的箭一样渺小，毫无作用。然而萨格拉斯被打得一个踉跄，后退了半步，手中的长矛也掉了下来，像一颗陨石一般砸落在地面，卡德加脚下的积雪都为之震颤。他被震得单膝跪倒，但还是抬起头来看向恶魔之王。一块黑斑从艾格文咒语击中的地方扩散开来，不，不是黑斑，那是死亡冰冷的阴影。恶魔泰坦那火热的青铜血肉失去了生命，被某种寒冷僵硬的东西取而代之。它像野火一样从泰坦的胸口扩散开来，所到之处只留下被夺去生气的血肉。 萨格拉斯看着这片不断扩大的坏死，起初带着惊讶的神色，随即变成了警觉，最后变成了恐惧。他抬起一只手碰了碰胸口，咒语立刻扩散到了那只手臂上，把它变成了一块粗糙凝滞的黑色金属。现在萨格拉斯也念起了咒语，聚集起自己的力量，试图逆转这个过程，止住咒语的扩散，扑灭吞噬他的火焰。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急切，越来越高亢，还没有受到影响的皮肤重新又闪耀起光芒，现在他如同太阳一样明亮耀眼。他大声咆哮着，那黑暗的寒意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心脏。又一道光闪过，与吞噬恶魔军队的那道光芒同样强烈，这次的目标是萨格拉斯本人。卡德加移开视线，看向艾格文，他正看着黑暗与火焰吞噬他的敌人，那耀眼的光芒令白日都黯然失色，在艾格文的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，然后一切都结束了。卡德加眨了眨眼，他的视力恢复了，他又转身看向山谷，泰坦萨格拉斯就在那里，如同一尊熟铁铸造的雕像一般一动不动。他的能量已经燃烧殆尽，在他的重压之下，极地被融化的地面开始崩塌，他失去生命的身体开始慢慢向前倒去，最后整个扑进了大地，他们周围的空气凝固了。艾格文大笑起来，卡德加看着他，他看起来似乎被疲惫和疯狂抽干了精力。艾格文搓了搓手，又低笑几声，开始走向坡下那个倒下的泰坦。卡德加注意到他现在已经没法轻巧地站在雪面上，只能艰难地跋涉下山。艾格文渐行渐远，图书馆开始重新出现，积雪升华成浓重的蒸汽云，书架、二层回廊和椅子朦胧的形状渐渐显现。卡德加微微转身，朝向桌子本来在的地方，看到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，图书馆恢复了原貌。卡德加呼出一口冷气，揉了揉他的皮肤，凉凉的，但不算冷。总的来说，咒语的效果还算不错，虽然细节上还有一些偏差，他召唤出了一个幻象，但不是他想要的那个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到底哪里出了错，以及该如何修正。卡德加拿过他的工具包，从里面掏出了一张空白羊皮纸和其他工具。他给铁笔装上一枚金属笔尖，在磨盘里画了一些章鱼墨，开始迅速地记录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从他一开始释放的咒语，一直到艾格文在越来越深的积雪里渐渐远去。一个小时后，他还在奋笔疾书，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半死不活的咳嗽。卡德加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，完全没有听到那声音，直到莫罗斯又咳了一声。卡德加有些不高兴地抬起头，他正打算写下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但那件事仿佛在躲着他，他就萦绕在他的脑海边缘，而他却怎么也抓不住。 魔道士回来了，让你去天文台。 麦迪翁回来了， 就是这个意思，他让你一起飞去暴风城。 暴风城？我？为什么？ 你是他的学徒，还能为什么？天文台最上层，我已经叫了施救。 好的好的，让我收拾一下东西，把这个写完。 你慢慢来，只不过是魔导师想让你跟他一起飞到暴风城去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最上层。 暴风城？卡德加想，莱恩国王的城堡，什么事情这么重要，竟然需要他到那里去？也许是有关兽人的报告。卡德加看着自己的笔记，麦迪文回来的消息，加上他们马上就要出发的事情，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绪。 现在他满脑子想着的都是他们的新任务。他看着自己在羊皮纸上写下的最后一句话，艾格文有两个影子。哈德加摇了摇头，不管他刚才在想什么，思路现在已经完全断掉了。他小心地拭去纸上的余墨，以免文字糊掉，然后把纸页放到一边。他收拾起工具，快步走回他的房间。其实就得换上旅行装，而如果要去见皇室人员，他得带上他那件精美的法袍才行。